源头的理解。康比德强调排除实验室泄漏病毒的可能性。他强调专家组获告知武汉细菌实验室里面初时并没有工作人员管有新型冠状病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58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4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4.97，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人民币离岸价6.424，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20.88美元，卖出价是1821.9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省利之金牛送暖好运来，早晨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5:08啊，在大年初二的早上呢，继续有钱佩佩在清晨省利陪伴你，当然要再次同你讲声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成意啦。嗱，咁啊，我哋有呢一个嘅特备嘅贺年节目啊。清晨爽利之金牛送暖好运来。今日呢就会有几位朋友嚟自呢一个嘅美国啦，嚟自加拿大啦，同埋嚟自中国嘅朋友。其中呢有部分的朋友可能你们都会熟悉的。首先一阵打响头炮呢，就有我们熟悉的华哥心姐文千岁，小心我要出现。 当中咧就有来自加拿大多伦多方面嘅中文电台啊，姚玉黄我姚嘅出现啦。去到六点钟咧，就有来自佛山电台嘅朋友出现。希望咧将呢一份暖意咧送到去世界各地俾我哋嘅华人啊！希望大家虽然在一个疫情当中呢，但是都可以感受到一份的温暖，一份的祝福，令到大家都觉得呢，这个疫情很快就会过去。好啦，咁啊，头先透露咗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有大家都熟悉嘅文千岁同埋梁少心嘅出现，当然啦，马上请佢哋出嚟啦！早晨啊，华哥、心姐，早晨，早晨，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啊！早晨， 早晨，早晨，佩佩，恭喜发财，恭喜大家身体健康。 系，早晨，早晨，恭祝咧华哥咧就是、身体健康，龙马精神，阿心姐咧就身体健康同埋青春常驻啊！ 最好听就是青春常驻呢一句啦，个个都恭喜我青春常驻，几廿岁人 啊！但系咁，开心嗱，我认识阿心姐咁耐咧，真系心姐真系 keep 得好好噶，呢、這个真噶。 唔系啊，我真系冇噶，我都系咁噶咋。 咁呢个嘢要问下华哥先得，华哥你觉得阿心姐 keep 得好唔好？ 佢啊，梗系好啦，佢 keep 得好。佢成日做運動啊嘛！ 哦，以前而家疫情底下都會做運動嘅。 係啊，我做運動 喺屋企，喺屋企個花園嗰度做。 哦、 我哋唔出街噶啦。 係係嗱，咁啊，大家都 運動一定要做啊，運動一定要做，多多少少都做啦。我每日都係做半小時啫。 咁 不過咧，我做嗰啲唔係劇烈運動，係老人家嗰啲瑜伽運動。 哦，咁其實就輕輕強強，但係唔好太辛苦，因為咧太辛苦嘅話咧，做兩下就唔願意再做噶啦嘛，係嘛？ 唔會啊，佢坐喺張凳度嘅啫，係啊，做兩下十五分鐘後就先企起身，全部都係好唔係好劇烈嗰啲嘅，都係手腳喐動啦，咁所以都 OK 嘅。 咁阿心姐，你做運動有冇捉埋阿華哥去做噶？ 華哥咧，我同佢做嗰啲係簡單啲嘅，即係嗰啲咧就係我哋啲。女士嘅同佢咧，即男士做咧就唔啱嘅。 咁华哥做乜嘢？ 华哥做嗰啲咧就唔剧烈嘅，即系打下手啊，打下脚嗰啲咯。 咁但系都有保持喐动嘅系嘛？ 保持要保持。咁佢啊，仲有打嗰啲 sling shot 啊，嗰啲叫咩啊？请你自己介绍啦。 系咩嚟噶？ 哦，呢啲系同龄时代嘅玩具嚟嘅啫。咁而家玩啊。就即系练下自己嘅眼力咯 ，sling shot 系嗰啲弹叉，如果叫弹弓啊，打嗰啲啲铁罐啊，咁啊自己娱乐下啊嘛，你边度都唔去玩得啦。 哦，咁又系喎，大家可能咧，有部分嘅朋友应该都好熟悉啊华哥心姐啦，咁可能有部分朋友咧未必熟悉华哥心姐，但系咧我相信一定听过你哋唱嘅呢一个贺年歌曲，一定听过，由细到大都听噶啦，系嘛？咁但系讲紧咧，阿华哥心姐其实而家身处于喺边一个位置咧？ 我哋喺美国洛杉矶，即系罗省。 嗯，大家都知啦，大家一睇新闻就知道啦。全世界咧最担心就系美国嘅疫情，美国嘅疫情即系相当严重下啦。咁你哋嗰边即系洛杉矶个情况系点样啊？ 其实咧嗱，新闻啊，咁全世界都觉得我哋美国嘅疫情好严重啊，好犀利啊，唔知几多宗啊咁样啦。咁我当然咧，而家呢个疫情咧。在全世界都是很严重的。不过呢唯一我们好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美国呢的意思就是咁好处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是接近得很近。大家都距离很远。 地方很大。 即住的地方是啦距离很远啦。咁同埋你冇乜机会接触到其他人。咁一家一户各有各自机咁所以呢个机会就好微啦。even你出去买嘢啊。超級市場好啊，去邊度都好啦。咁大家都做曬安全嘅措施，咁所以咧，大家又唔行路嘅機會又少啦。咁架車到步就去買嘢，買完嘢就上翻車。我咧就阿華哥經常咧就佢車我去，佢就喺架車等我。咁我買完嘢就上翻車，咁跟住上車就洗手液啊，咁入去之前啊，帶就係啲消毒紙巾啊，咁啊嗰啲手推車啊，用啲自己。做好啲安全措施咯。咁疫情喺全世界讲美国即係个数量系多。但係唯一好嘅就係即係大家都 又少出外啦，又唔會出去食嘢啦，咁大家都又距離又遠啦，安全措施又做得好啦，咁大家又係揸車出入啊，即係講句行街都冇機會碰到人啊咁，所以就比較安全啲啦。咁當然係亦都有唔安全嘅地方啦，好似啲年青人啊，或者某啲人啊，中意自己屋企搞 party 啊，聚埋一齊啊，唔小心啊，咁呢個咧就好難去控制咯。 咁但係即 係最緊要都聽話啦，係咪？出街戴口罩。咁啊，勤洗手，距離六尺，就唔好參加咁多聚會，最緊要聽話。 咁但係即係雖然你咁講啦，咁初期嘅時候都有啲人講話，我哋華人咧就好識得保護自己嘅，都肯戴口罩。係咪即係啲外籍人士其實對戴口罩都有啲抗拒，所以即係都可能感染嘅數字多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 我講一講先啦嚇。因为呢我哋呢以前即讲唔系以前啦，即喺美国呢就啲人如果唔舒服呢，或者有咩事唔舒服咳啊，或者 系 有感冒，就一定戴口罩嘅。 我哋政府规定定系佢哋自动自觉咁做㗎。 呢个政府规定，即系你唔舒服你自己冇理由你唔戴口罩好容易感染人哋啦。咁我最记得初期嘅时间呢，有一次呢我就去超级市场。咁我就戴住个口罩。咁前面呢就有个即是白人的女人呢，后面呢有一个黑人的女人。 开四场 了。咁我就排緊是在超级市场排队俾钱。点解前面嗰个呢白人我哋叫白人啦。咁佢呢就挥手叫我褪后啲。咁我话咁我做咩咪六尺囉 ,six feet 囉咁。咁佢话你戴住个 mask, 我话呢个 mask 你唔戴啫。我话佢以为我感冒啊。我话我唔系感冒，呢个 mask 是 protect myself, 不听我自己。 保护自己。 咁后面个黑鬼婆咪动起手指话你讲得啱。即系啲白人以为我哋戴个口罩啊，你梗系病啦咁。但系佢唔知道我哋戴口罩咧，因为我哋知道呢个意识系会感染啊嘛。但嗰阵时未曾系呼吁人戴口罩，所以佢咧就有一个咁嘅感觉，以为我有感冒，唔该你褪后啲啦咁样。 系，咁佢都好正常嘅。其实讲紧我哋就算香港都好，见到人哋咳你都弹开四尺啦，系嘛，即系好正常。 系啦。咁但係你戴口罩咁已經，不過我哋呢度呢通常大家都好知道嘅，感冒就算唔係呢個疫情呢，大家有咩感冒大家都會戴個口罩，咁即係話俾人聽啦，我係有感冒啊，或者我又咳我又唔舒服啊咁樣嘅。咁呢度嘅意識呢就好早就已經係咁啦。咁後來先至，哦，原來戴口罩係好大嘅作用，咁就一路個口罩先至即係而家一路發揮落嚟，冇口罩係唔准入铺头添， 系嗱，咁啊讲紧即系戴口罩咧，其实都有啲焗噶嘛。嗱，我爸爸同阿华哥应该差唔多年纪啦。咁我爸爸话咧，戴口罩好， 爸爸睇住我戴噶，你爸爸 冇睇住你话， 成日叫我做超妹，你知唔知咩叫超妹啊？ 超妹唔知喎，即系咩啊？ 我哋戏班叫超妹啊！你爸爸到而家我都认得，就算我几廿岁见到佢咧，早几年前见到佢，超妹先系靓女啊！你阿爸你阿爸你识氹人啊？ 口花花系嘛？ 系啊，由细到大都叫我超尾咁啊，见到几廿岁、几廿年后见到都系叫我超尾啊！ 咁 你 都 喺度讽刺人啊 ？keep 得好啊嘛！嗱，头先我讲咧，即系话爸爸即系戴口罩都觉得辛苦，有时上落都辛苦。我想问下华哥，你戴口罩出入会唔会都好辛苦吓？ 请你大声啲啊！ 佢哋戴口罩好，会唔会感觉好辛苦？佢爸爸话觉得 吸气好辛苦啊！ 哦，咁啊。都就算是呼吸呢就梗係有啲辛苦嘅。但係你为咗唔会受感染，保障自己你都要戴㗎，一定要戴㗎。你而家我哋美国呢好多超级市场啊，任何嘅公共场所啊，包括餐厅啊，任何地方你都要戴口罩先俾你入㗎。 咁即係冇辦法底下都要接受啦，係咪？ 係啊，都要戴啦，梗係啦。 咁啦。 因为你要保障自己，同埋要保护自己嘅家人啊嘛，一定要戴噶。 同埋即系都唔知道自己有冇病，又唔知隔篱嗰个有冇病，都系即系戴咗稳阵啲啦。 我同阿心姐已经打咗第一针噶啦。 哦，系啊。 下个礼拜一就打埋第二针啊。OK 啦。 即系每月系打完针之后有冇啲咩针后反应？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下？因为你知香港未有得打啊嘛。 第一次咧就冇咩反应嘅。但我大仔咧，佢系医务人员咧，佢就优先打嘅。咁佢打咗咧，佢太太同埋两个女咧， 就是有啲发烧， 嗯， 即、就、係、是、打完第二针呢有啲发烧，咁啊轮到我哋下个星期一去打，打咗之后有咩反应我哋而家就唔知啦、 哎、 做好心理准备就算啦， 咁、 嗯、 即係普通打呢一个流感针咁样啫，不如一啲针后反应嘅啫、 啊、打咗第一针咩事都冇啊，冇嘢， 咁即係正常， 通常都係第二针先有反应嘅， 一定要打埋第二针㗎，咁嗰个防御 功效 先有效用。 嗱，咁啊讲緊即係虽然打咗防疫针啦，咁之前可能都个疫情都好严峻下啦，会唔会因为咁呢少咗时间同你啲孙仔孙女相聚呢？ 梗係少咗啲㗎啦，但我哋都尽量抽时间大家见面囉、 嗯 啊 嗯。嗯，即係都有见面嘅，即係都唔会因为疫情所以减少咗见面，即係担心大家都会互相感染。 系啊，但系我哋都要做足预防工作嘅。 系， 因为我哋啲家人大家都打都有打针啦，所以我哋啲孙咧，星期五、星期六都会过嚟我度住一两晚啊咁。 系， 啊，都 OK 嘅，大家都。 嗯。 所以最紧要就系、是、日常生活咧，大家呢个嗰个预防嗰个措施个共识，要大家做得好咧，就好好嘅。啊，咁又唔使咁担心啦，好似我啲。仔返电台啊，仔返诊所啊，咁佢哋自己都一定要全部做足嘅，咁辛苦返工啊，咁个个做足呢，咁啲小朋友咪安全囉。 冇错啦，今日呢就是、我知道喺阿森姐话哥嗰边应该係啱啱大年初一喎，係咪呀？ 是啊是啊，今日年初一啦，年初一 快一日呢度， 系啦，新年快乐，年初一 系啦。 你哋系初二， 我哋而家系初二嘅早上五点二十分。 我哋你哋香港快一日， 系啦， 快一日咁多，系日夜调转啦， 系冇错。 即系比如我哋而家系中午，你哋系差唔多就嚟天光啦咁样咯。 应该系咪？ 我哋夜晚你哋就早上。 你而家应该系晏昼一点钟到啦，系嘛？ 系啦系啦，你咧？ 我哋呢边系朝早凌晨嘅五点二十分啦。 哦，五点二十分 系啦，咁啊，但嗱， 哇，咁早要做咁、 啊、 早做节目， 哎呀，香港电台系二十四小时广播噶嘛， 我知啊，咁啲听众咧，啲听众都系知道你哋嗰啲时间啊， 都知噶，其实五点钟都好多朋友仔听节目噶，咁因为尤其是朝头早可能佢哋会插住个耳筒嚟听咯，都有好多噶。 佢啲年纪大嗰啲啊嘛， 唔系噶，而家好多后生都系不夜天咁样噶。 系咩？我哋而家都好早睡早起啊， 系嘛？ 咁啲后生仔咧就系、是、早。 晏睡早，晏睡迟起啊嘛， 朝头早先瞓觉， 都好正常。我屋企嗰几个小朋友都系咁样嘅，好正常嘅。系啦，咁啊，头先就讲咧，嗱，今日系大年初一啦。我知道一阵间咧，华哥心姐咧就有地方去噃，系咪啊？ 我哋啊， 嗯， 都系去嗰啲仔度啦， 系 啊，啲仔度就吃饭啦，呢个一定噶啦。 系系系，咁嗱，我想问一下啦，譬如香港咧就好兴咧，就即系做长辈嘅就会派利是啊。咁你哋兴唔兴嘅嗰边？ 哇，中国人一定兴啦，点会唔兴啊？ 细路仔一定兴， 啲外国人都认识呢样嘢噶啦。所以你去啲银行度咧，佢哋边一间银行，佢哋都预定晒啲新银纸俾你啲中国人噶啦、 哦。 所以佢哋知道晒噶啦，即系知道中国人咧。就一定要換啲新銀紙去叫做 lucky money 整個利是，咁所以中國人又好識 do 嘅，去到銀行啊，咁佢俾利是封佢，咁佢哋又俾封利是佢哋，咁所以佢哋都好知道我哋呢個習 俗咯。係，即都係咁。如果外籍嘅小朋友咧，見到啲華人係咪都會恭喜發財啊？跟住就伸隻手出嚟問你哋攞利是咁樣噶。 咁我諗，如果學校唔係放假咧？我想他们都会的，都有这样东西的。但是因为我们比如我们唐人我们同你去比如去送小哥上学啊接小哥放学啊那我年初我们都会给利是的老师、 嗯、 所以他们知道那你现在知道在美国在整个全世界唐人都占很大的哪一个地方都占很多唐人的数量都。所以唐人呢又好識做呢樣嘢嘅，我諗佢哋都知道曬派利是呢樣嘢啦。咁我哋作為中國人，更加唔會少得呢個習俗啦。 當然啦， 準備曬。 我成日都覺得話派利是係一種福氣嚟，你有能力同埋你有咁嘅資格去派利是係一種即係祝福嚟噶嘛，係咪啊？ 系啊，冇呢个大小咯。以前嗰啲咁美香港都系一蚊咁，都系咁，所以而家就话哦，睇一封利是，睇佢 硬定软啊嘛， 又唔重，响又唔响啦咁啊。咁而家都唔好少嗰啲一蚊啊，即系都系都系纸币多啦，好少用嗰啲嗰一蚊嘅嗰啲银啊，咁好少嘅。 咁啊，疫情当中咧，会唔会都影响咗今年喺你哋嗰边咧啲嘅新年贺年活动噶？即系讲市一般市 都应该会有噶，因为而家个个都唔可以去你个屋企度拜年啦、啊嗯，或者去边度边度，咁大家都少咗。但系咧，超级 市 场 啊，市场 啊，市场咧，市场系咯， 拜年啦，望到噶嘛。 啊，但系超级市场咧，都仍然都有呢个气氛咯。 诶、啊，揸住个手提电话得啦。 系啦，比如有啲花啊。新人 market 都系噶，一样有花啊，佢会插封利是，一插个红色嘅个利是封喺啲花度，即系都有呢一个气氛喺度。 系，即系但系以往系咪都会有花市啊，有啲办年货嘅地方？咁今年系咪都即系相继都唔未必有？ 摊一摊就有，即系唐人埠又有， 一样有嘅。 唐人埠比较集中一条街啊嘛，一条街咪即系三藩市咪一条大街啦。咁比如罗省都系近住摊摊嘅，有一条大街，摊一摊就多数近摊摊啦，呢喐啊咁四周围。即係佢有條大有幾條大街咧，嗰啲就有嘅。我諗今年咧就唔會有啦，因為今年你香港都花市都唔準啦，呢度一樣，因為大家都唔會去咯。 係香港花市就有賣濕貨嘅，即係賣花咯，淨係咁同埋收得比較早啲咯。咁啊乾貨即係買啲氣球啊，或者啲淋淋濕濕嘅嘢就冇咯。咁當然就係因為都驚住有人群聚集，所以就即係會取消。係 咁都好嘅，應該即係呢今年冇辦法，今年大家都要去 乖乖地 咯，都要忍耐，乖乖地啦，冇辦法啦。大家都想希望過埋今年，咁我哋即係過埋呢一嗰啲幾個月咧，希望即係咩都係完全係。系点讲啊？ 可以好翻晒啦，系啊，安全啦， 好翻晒嘅， 系啦。咁啊，嗱，华哥心姐，咁啊，即系嗱，而家就唔可以周围飞啦。有冇计划？即系如果疫情好转之后，有冇计划翻嚟香港行下咁啊？但系好多香港嘅观众好挂住你哋嘅。 咁啊，本来翻嚟行香港行咧系 OK 啊，探下啲朋友，探下亲戚，探下学生。但系六次咧，即系飛機嗰個時間太長啦，即係華哥就話咗你唔好預我啦，因為十幾個鐘頭機真係幾辛苦啊。even 你坐係business 咁計啦嚇，咁都係十幾個鐘，其實真係好辛苦。 係冇錯，即係唔好講，即係有咁上下，即係我即係我咁嘅年紀，我都覺得好辛苦啦，真係。 系啊，真系好辛苦。 想屈喺处，佢有时又唔俾你起身行啊。 系 坐喺度好辛苦。 尤其而家搭飞机，所以我本来三年翻去做留喺方舟，但系因为我呢个疫情咧，咁我都唔翻啦。因为你十几个钟机，其实屈喺机，你去唔去洗手间，其实都好困难。咁所以我都迫于无奈。放棄參加唔到呢個羅亞芳姐嘅演出咯， 冇問題啦。咁啊，我哋可以聽下華哥心姐唱歌，就一樣可以補翻數嘅啦。咁啊，臨收市之前咧，我啊帶咗首啊華哥心姐你啊賀年歌曲啊。今日咧就特登咧呢首賀年歌曲咧，其實就啊你哋嘅仔仔咧就係幫手，即係俾我嘅，咁所以咧就新鲜滚热辣嚟到我手上嘅呢一首歌。 哦，佢又系同你一样，大家都系做嗰个行业啊嘛。咁所以你就叫佢帮我哋俾个你咁啊最好啦。 冇错冇错，咁喺呢度咧咁啊再次恭祝阿华哥心姐咧就系身体健康，新年快乐，万事胜意。 大家都系咁啊， 龙马精神。香港各位朋友啊！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最紧要听话啊！出街戴口罩， 一定一定，好佢大家都身体健康。好，咁啊送上华哥心姐你首新春大吉庆，好冇？ 好 ，OK， 好，拜拜 ，OK， 拜拜，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春大吉庆，贺你年年盛，新岁又到。 百鳥齊共唱，聲聲做和平。 紫氣又起邊，紅桃芳響，空襲花境，今年更順境。 新春大吉慶，賀你年年盛，新水又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巴基斯坦紧急使用康希诺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当地的药品管理局已经紧急批准使用这款疫苗。这款疫苗由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联合研发，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官员透露，疫苗在巴基斯坦的第三期临床测试入面，中期分析结果显示，单针接种疫苗28日之后，对新型肺炎重症的保护效力是 100%， 总体保护效力是 74.8%， 未发生任何严重不良反应。康希诺是巴基斯坦授权紧急使用的第二款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较早前，巴基斯坦药品管理局已经授权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缅甸军政府恢复民选民人政府，尽快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人权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缅甸局势，决议获得接纳。中国和俄罗斯和部分国家表明决议与他们无关。理事会副主席阿尔纳什夫表示，不能够接受滥用致命武器应对和平示威者。另一方面，缅甸多个城市继续有民众上街示威，要求军方释放昂山素姬。路透社引述红十字会人员说，在东南部城市毛达面，警方向示威者发射橡胶子弹，三人受伤。自由亚洲电台播出的片段显示，警方冲向示威者，捉住其中一人并打对方的头部，之后有人向警方投石，警方开枪还击。电信商沃达丰德国停止运输播放中国环球电视网。沃达丰德国表示，由于中国环球电视网牌照失效，因此需要停播。德国北威州媒体监管机构表示，中国环球电视网原本以英国的牌照获准在德国播放。这一项安排源于1989年一项协议，容许在欧洲一国获得的播放牌照全欧通用。这一项安排并没有由于英国脱欧失效。英国通讯管理局今个月初吊销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的牌照，因此德国亦都要停止播放。分析家表示，由于有这一项跨境电视协定，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全欧范围里面亦都可能失去播放许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458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4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4.95，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人民币离岸价6.423，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21.71美元，卖出价是1822.9美元。天气方面， 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唉，又塞车。 我系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简单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清晨爽利之金牛冻卵好运来。嚟到早上嘅5点36分，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日日子咧就再次提下你啦，2021年2月13日大年初二嘅早上，喺直播室咧继续有钱佩佩一直陪伴你到上昼嘅6点半钟。今日咧有个特别嘅贺年节目，就叫做《清晨爽利之金牛送暖好运来》啊！我哋咧就将呢一份温暖就送到去世界各地啦。头先咧就送咗去美国洛杉矶俾阿华哥同心姐，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飞到去呢一个嘅加拿大多伦多啦。嗱，呢位朋友咧，佩佩就识咗都好耐啦，就系读书嘅时候识佢啊。咁啊之后咧就喺呢一个嘅公仔箱咧就见到佢做戏啦，亦都当然喺舞台上亦都见到佢演戏啦。而家咧，佢又变咗同佩佩同行喎、哦。喺加拿大方面咧，就喺中文电台里边咧，就系做主持嘅。佢个名字咧就叫做黄凯瑶啊。啊，唔知道佢嗰边究竟而家系大年初一定系初二咧？究竟系咩时间啊？不如事不宜迟，我哋请佢出嚟啦。早晨啊，瑶瑶，早晨，早晨。 早晨啊，佩佩！ 早晨啊，瑶瑶！早晨，早晨，恭喜发财啊！身体健康。 听众都讲声恭喜发财先啊！多谢晒大家，咁啊，希望大家咧心想事成，最紧要百毒不侵。 系你系青春常驻啦，身体健康啦，个仔咧就听教听话啦，老公啊爱锡啦。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系喂，嗱，头先都讲啦，究竟你系呢个初一啦，定系初二嘅时间呢？ 其实我哋而家呢一度多伦多咧，就系慢香港13个钟头嘅吓，而家嚟计。 系 咁，所以咧，我哋仲系年初一嘅下昼嚟嘅。 系应该系咪大概点半过少少咁样啊？ 我哋而家系4:30。 哦，四点半又晏啲，4:30。 系啦，4:30。 系又比起头先我哋嘅 L A 又就再晏多少少。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冇错。嗱，咁啊，但系琴日咧，我就同喺加拿大温哥华嘅朋友仔咧就倾过偈啦，咁啊讲起即系佢哋呢个新年嘅习俗啦。啊，佢哋嗰边咧都兴派利是，不过讲紧派利是咧就系里边系粒糖而唔系 cash 嚟嘅。我想问下多伦多嗰边系咪咁样嘅咧？ 梗系唔系啦，我哋好实际噶， 又系啲细路仔唔放过你系嘛？ 冇噶，我哋呢度华人都多嘅，老实讲，咁所以咧，基本上咧都会带咗好多华人嘅叫做习俗过嚟啦，吓、咁但系你做几多就你自己决定啦，吓、咁但系譬如啦，如果过年嘅时候会连下西春啊，摆下全盒啊，买啲莲花啊，咁样都会嘅、整年糕啊、萝卜糕嗰啲啊，更加唔少得啦。咁啊，个个都即系，就算我哋呢度社区唔会放假 ，OK， 但系我哋自己咧都会做翻一啲节日嘅嘢咯。咁就唯独系今年因为有疫情嘅问题啦，咁我哋现处嘅地方咧，暂时咧都仲系喺嗰啲stay at home 嗰啲 order 里边嘅。 系，即系咩？即系咩意思啊 ？Stay at home order。 我哋要留家令，我哋有一个叫留家令，就我哋唔准去唔准去探访其他人。 即系唔系留家令，系留在家中嘅命令。 冇错啦，就系留家令啦，咁样。咁就唔可以就去探人，唔可以去人哋屋企，亦都唔可以出嚟食饭。咁我哋就只可以各自各喺屋企里边咧庆祝。咁其实相对嚟讲系比旧年气氛系差啲嘅，系真嘅。咁但系而家我哋都因为都习惯咗段时间啦，咁我哋咪可能系食饭啦，朝头早起身啦，或者食完饭之后得闲啦，咁就喺个用社交网络去 meeting 咯，大家去见下面啊，倾偈啊，一样讲笑啊，咁样其实都开心嘅。 系嗱，咁阿佩佩咧做节目咧都会翻电台做啦。瑶瑶，我知道你嗰边翻即系唔使翻电台做，喺屋企做节目噶，系咪啊？ 咁样嘅，因为有鉴于咧，又系唔想太多人聚集啦。啲 office 嘅工作咧，即系尽量都劝喻咧，就大家都系可以翻屋企就翻屋企做啦。咁基本上咧，即系大部分人都系 work at home 噶啦。咁但系电台你知啦，呢一行咧就好特别嘅，你好多即时嘢嘅话，你冇办法唔翻电台噶嘛，系咪？咁点咧？即系我哋必要嘅人。必要嘅，例如佢呢一个节目，我哋有3个人嘅，咁但我净系一个人翻公司啫，然后另外一个人嗱 cut 咗个人先，暂停3个人就变2个人，另一个同事咧就系喺屋企同公司嗰度一齐做节目啦， 咁系打电话做节目咁样咯，系嘛？ 系啊系啊，新常态嚟噶啦，我哋已经系。 其实呢个我哋电台之前都即系都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个节目里边系有多过3个嘅同事嘅话咧，咁我哋都系会选择可能有一个同事翻嚟，然之后其他咧都系用电话嚟一齐做直播咁样。我哋都系用呢一个嘅方法，同埋有啲节目因为咁样，譬如好似我而家做紧呢个清晨爽利节目啦，平时系15台联播，而家系4台联播咯。咁所以系都希望都系减少呢个人群聚集咯。 是啊是啊，咁而呢一个做法呢，基本上我哋差不多成年啦，我哋由去年嘅3月中开始，咁而家都2月头啦，係囉，差不多成年㗎啦，咁我諗都仲有啲时间会维持落去嘅，咁或者要等到真係疫情完晒啦，咁样先至会有个真正大家会返公司嘅状态囉。 喂，咁但係你嗰边相对地个疫情方面即係算唔算都叫稳定啊，定係即係都係都颇严重下，听到你讲要留家令喎，咁即係咪都即係相对地嘅严重呢？ 其实呢就咁样嘅，加拿大嚟讲呢，我哋安省啦，我呢个省叫安省啦。 安大 咁基本上呢就是啦，冇错啦。咁其实在香港我觉得是一跌倒，咁香港就比较紧张的时候呢，我哋其实不是咁紧张的呢边。咁但是华人社区呢，啲华人就特别醒目嘅。咁我哋就一定会戴口罩嘅。 我哋经历过 SARS 嘛，我哋都知道好识得去做㗎啦。 冇错啦，咁但反而呢，可能啲其他种族嘅人呢，佢哋就可能就都冇嘢啊，政府又冇话啲乜嘢，真係政府又冇话啲乜嘢喎。咁所以呢就 我哋淨係華人嗰啲就好醒目戴口罩咯，咁其他就可能真係冇戴咯。咁所以到三月嘅時候咧，呢度咧就突然間都叫做爆發咗。咁但係一爆發咗嘅時候咧，咁政府咧，尤其是我哋嘅總理杜魯多嘅太太咧，都中咗。咁所以突然間緊張起嚟嘅時候咧，突然間就 lock down 曬啦，整個 lock down 曬啊！咁跟住到四月嘅時候，即係一路都係比較上揚啦，嗰、那個疫情下上揚。咁但係到暑假嘅時候咧，其實就回落咗㗎啦，好似股市咁樣回落咗㗎啦。咁大概到九月十月嘅時候咧，冬天開始嚟啦， 又嚟翻啦， 凍啦，跟住又多翻數字。咁、去到我哋成十一月、十二月嘅時候咧，嗰、那個數字咧仲比三月超越好多添。咁我哋最初可能係一千樓下，講起一千樓下我哋好緊張，而家我哋係講緊三千幾，好似 average 咁。 你講三千幾淨係喺你哋安省嘅位置係咪？ 係每日嘅新增啊，係啊，安省嘅每日新增啊。係咁所以嗰件事就好緊張，咁所以呢聖誕之前同埋一個叫西歷嘅元旦過年。全部是 lock down 曬，整個安省是 lock down 曬，係唔可以有任何商業活動，唔可以有呢啲咁嘅人際間嘅社交活動，乜都冇啦。 咁都係想為你哋嘅安全着想啫。 冇錯，係啦，冇人怨嘅。不過的而且確有啲人都係唔乖嘅，所以咧就繼續咧個數字就係繼續上嘅。咁但係真係差唔多講話完曬假期之後，而差唔多兩個禮拜反映曬最高嘅數字之後咧，其實而家回落緊啦。咁而家啱啱呢個禮拜呢七日嚟計咧 ，average 大約係1000度啦，每日新增。 其實我都覺得加拿大好叻嘅咧，因為咧你哋諗下，你哋成個加拿大嘅邊境下邊就係美國啦嘛。你諗下美國爆得咁犀利咧，我都覺得啊，加拿大嘅數字相對嚟講都爭好遠喎。咁所以我都覺得加拿大嘅朋友仔都做得好好嘅咯，已經。 其實加拿大有一樣做得挺好，就是一早 lock down 了同美國那個那個通關嘛。 即一早就已經是咪哎你不要上嚟啦 係啦非必要就不要過啦。 咁但係其實係咪即係華人比較齊心啲去抗疫，但係即係而家去到呢個情況，但係全世界都一起抗疫嘅時候，即係連外籍嘅朋友仔其實都好齊心一起去做呢件事呢？ 是啦，我想呢其实即是我哋华人有经验呢，所以我哋就早啲会做呢个防备。咁可能西方人嘅时候可能佢就其实都唔咁紧要啫，感冒伤风咁咋嘛，咁所以佢哋就唔係太重视嘅。咁但后来大家都见到数字上嘅时候，同埋政府即係咁强烈呼吁嘅时候，其实即係大家都係认真咗嘅对呢件事。咁而家个个去商场啊出街都一定要戴口罩㗎啦，呢个系规定嚟㗎啦。 系 已经唔使再讲㗎啦。咁所以就系、是、控制就系靠呢啲囉。咁大家都睇到啦，即系我曾经三月爆过，跟住啲数字落返嚟之后，而家又突然间爆过，咁即系话其实件事好认真，唔系讲少㗎啦嘛，系咪？咁大家明白啦，咁大家一齐做囉。 嗱，咁瑶瑶喺加拿大嗰边系做呢个中文电台啦，我想问一下呢，即系你哋嗰边听歌嘅口味呢，系点样嘅呢？播緊咩年代嘅歌曲嘅呢 ？OK， 咁讲啦。因为始终咧呢度冇自己嘅华人乐坛嘅，可以咁讲，咁都系依靠香港啊，或者系内地啊、台湾啊，甚至乎韩国，即其他好多外地嘅乐坛咧，都对我哋嚟讲系有影响嘅。OK， 咁但系咁我哋听收音机咧，亦都主要系咧可能系日头嘅时间，你知啦，我哋呢度地方远啊嘛，成日都会揸车啊，可能一揸就20分钟、半个钟头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成日都系。靠聽收音機嗰啲資訊嘅 ，OK， 咁變咗我哋一至五咧就好少有好少嗰啲音樂節目，反而咧就喺禮拜六日咧，即、就、係、是、比較輕鬆啲嘅情況底下，大家可能出街都唔係咁緊張啦，可能只係行下公園啊或者 shopping 嘅話，咁所以嗰啲時間咧，我哋就會有啲音樂節目，咁而我哋呢邊你知啦，華人早一輩嚟嘅話，咁我哋都會叫做適應佢哋嘅口味，咁我哋由五六十年代嘅歌都有播噶， 即係靜婷啊，優雅等等呢啲歌都有播啦，係嘛？ Carpenters 啊嗰啲 咧，係啊，嗰啲係外國嘅歌曲啦， 系啦，我哋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咁最主要就系睇唔同嘅节目，有唔同嘅风格啦。 嗯嗯。 咁我哋其实都会有啲数而家香港流行榜嘅节目。 系。 咁亦都有一啲咧，系可能系怀旧多啲嘅 金曲、 歌嘅节目都有嘅。系啦，冇错。 咁属于金曲系边类型嘅金曲比较多？即系许冠杰啊、徐小凤啊嗰、那个年代啊，定系四大天王年代，定系再即系再 update 啲嘅咧 ？OK。如果以我自己心中统计啊，公司 official 噶，我 不代表 统计 嘅台立场。 其实而家播得多啲咧，我都系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就应该系 九十年代 四大天王， 可能系就系啦。再早的咁多系啦，咁可能谭咏麟啦、张国荣四大天王固之然有啦，系咪？咁仲有啲可能陈慧娴啊、梅艳芳啊嗰啲都有嘅。 咦，都几似清晨爽利我播嘅歌。 咁其实呢啲都系金曲嚟噶嘛，即系大家听啲耳熟能详嘅时候，又有感受或者有啲情怀嘅话，咁其实有共鸣咁几好啊，唔差唔差。 都啱喎，都啱喎。嗱，我知道瑶瑶咧，嘅电台咧，其实都好多香港朋友熟悉嘅主持噶，系咪啊？ 应该咁讲啦。咁有啲艺人咧都由香港过咗嚟生活咁样，咁亦都有喺度做节目。咁啊，例如我先生自己都系啦，我先生杜挺豪啦，咁佢又系喺同我做同一个节目啦，咁样。咁啊，仲有苏敏聪啦，仲有黄许玲啦，咁佢哋咧都系喺 TVB 工作过嘅咁样。吓，咁啊嚟到之后，咪大家都系熟悉呢行嘅嘢噶嘛，咁啊喺度。落地生根，亦都服務翻呢度嘅華人咯。 係係嗱，咁啊頭先又講啦，即係話因為 lockdown 咗嘅關係啦，咁會唔會今年嗰個氣氛咧，即係唔好咁濃厚啦？咁今日大即係呢個年初一啦，咁你會唔會即係都出去拜年啦？定係都係冇啦？今日年初一都係留喺屋企靜靜地度過咁樣咧？ 好啦，嗱呢个真相啊，真相啊， 系 因为我哋刘嘉玲啊嘛，真系真噶，我唔系呃你啊，刘嘉玲啊嘛，所以我真系会留屋企嘅，系唔会出去拜年噶啦，咁亦都唔会去人哋度食饭，咁啊，所以咧我哋屋企人之间咧，或者系呢度嘅亲戚啊，或者朋友啊，都系。而家系网上拜年嘅啫， 系我都即真系网上拜年嘅。咁而家香港 网上拜年， 香港开始兴咧，就呢一个嘅网上就过呢一个嘅利是，即系俾个曲你啦，跟住然之后你就过钱俾我啦，过呢个利是钱俾我，你哋又兴唔兴嘅咧？ 我冇接触到呢个喎， 系嘛？ 因为可能亦都咁讲啦，系啦，即可能咁样讲啦。我哋最主要咁啦，去拜年啦，即或者翻公司啊，见到面咁就派利是，咁又冇去到话真系啊，我哋见唔到面要过数。 即系你知香港朋友仔，即系可能即系谂到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嗱，我以前即系后生嘅时候，即系未结婚嘅时候咧，哇！一过年就好开心噶啦，尤其翻到电台咧，就周围去斗利是咁样噶嘛。 梗系啦，我记得以前喺亚视嘅时候咧，我话俾你听，俾我行过嘅地方寸草不生啊。 即系咁，你喺印象中咧，即系最大封利是咧，系大约斗咗几多钱咧？喺亚视？ 喺亚视啊？最大風話，你講同事之間 啊，梗係啦，老闆都得嘅。 老闆，我記得嗰陣時咧，林伯咧真係封$100封利是俾我哋。 哇，嗰年代封100好多噶咯喎，仲要咁多同事喎。 係啊，嗰陣時林伯咧，我真係記得咧，可能因為我哋特登去同阿林伯拜年，就唔係公司派利是嘅嗰個係。即系我哋系特登去佢啊林伯嗰度去拜年，咁就 咁有心啊，梗系要俾啦， 系啦，那那个封利是咪大啲咯，都未知啦。一间机构，如果你话公司派利是嘅话，冇可能个个都好重手嘅，呢、這个我真系好明白嘅，系咯。 系啊，咁嗱讲緊呢即係呢个疫情呢对于即係全球都好大影响啦，对于多伦多都有相当程度嘅影响。我知道你哋呢个电台方面呢都为咗呢一件事，即係为咗呢个疫情呢都有啲嘢做咗出嚟，有啲创作呢就希望可以同大家打气㗎喎，係咪呀？ 係啊，梗係啦，咁你知啦。即係其實我哋做電台呢行或者電視都好，其實真係全面不平㗎，係咪？ 冇錯， 都係要服務 服務大家，咁就提供娛樂節目噶嘛。咁我哋往年咧就會做啲 countdown show 嘅，咁喺商場裏邊，然後做一個production 咁樣，就大家咧，即係我哋 一齊倒數咁迎接牛年啦，咁樣啦， 係啦。有啲演出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因為疫情方面咧，即係我話俾你聽，我真係一年冇做過 show， 啱啱好一年。我上一次嗰個 show 咧，就係過年農曆年嘅 countdown show， 係 到而家啦，咁一年係冇做過 show 啦。咁所以，但係因為我哋又要繼續有啲嘢俾聽眾睇，係咁，所以我哋電台就會可能係好似今日咁樣喺晏晝嘅時候就做咗一個賀年嘅節目咯。係咁，但係呢個賀年嘅節目嘅話就冇辦法啦。咁有部分嘅演出嘉宾咧就是、录影嘅，咁、然后咧有啲同事就做 live 嘅节目，咁咪吓好似电视直播咁样咯。咁就电台咧都会喺 Facebook 嗰度会有 live stream 咁样。咁至于电视台方面嘅话，咁我哋都系预录咗节目，翻去做咗拍咗车啊，拍咗啲一啲唔同嘅 item 啊，咁就喺初二嘅时候就电视见啦呢、這个。 系啊，咁啊讲紧除咗你话呢一个新春嘅一啲活动嘅，即系有所改变之外咧，为咗疫情，你哋都创作咗一首歌喎，系咪啊？ 冇错啊，咁其实呢只歌咧就系、是、头先我提过啦，就系、是、旧年一月嘅时候咧，即、就、系、是、当香港嘅疫情好严峻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系、是、触发起我哋电台咧都希望同香港打气嘅，咁后来当然啦。都为我自己打 气， 系系啦。咁呢只歌咧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同事陈定邦就作曲作词，咁跟住咧揾咗著名嘅编曲 Jim Ling， 香港过嚟嘅 Jim Ling 咧就一齐去做呢一只歌嘅。咁呢只歌叫《齐心会更美》，咁啊听到都知啦，相当正面，亦都系为大家打气嘅歌嚟嘅。无论世界各地嘅话，其实面对疫情嘅。都应该听只歌打下气。 咁呢首歌其实就主要都系讲，即系希望大家可以逆境自强咁样啦。主唱嘅朋友仔系咪真系你哋嘅主持朋友咧？ 啱，真系失礼晒啦！就系、是、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全部 DJ 啦。 哎呀，你哋个个都多才多艺啊，边个唱都一样咁犀利啦。 喂，嗱，其实咁样讲，其实都系一份心意，即系希望大家咧，即系抱住一个希望。我哋亦都係希望發放一個正能量，咁等大家咧，唔好你知啦，喺呢啲情況下，你哋可能會比較沮喪啦，會消沉啦咁樣，咁好容易噶嘛。咁我哋即係作為電台嘅人，係咪要發放啲正能量，提起下大家嗰種希望，等大家有一個力量。一齐向前行 啦！冇错冇错，喺临结束今日嘅访问之前咧，不如问下瑶瑶有冇啲新年愿望啊？ 啊，新年愿望好多谢佩佩你打嚟。第一样嘢咧，其实咧年初二啦，系我妈咪生日嘅，咁我要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先。 系，阿母生日快乐。 咁啊，另外，虽然可能佢未起身， 唔紧要，我哋有重温一年嘅重温，可以日日听都得嘅。 喂，点啊？多谢你。咁啊，另外新年愿望咧，我的而且确希望咧喺牛年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能够顺利，所有嘢咧。就恢复我哋嘅原本嘅常态，咁、样系咯，就大家可以身体健康，真系一句百毒不侵啊！ 系咁啊，成你贵言啦，咁啊，多谢晒，咁啊，再次恭祝你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啦！ 你都系大家咁， 大家咁话好，咁啊，听下你哋呢一首《齐心会更美》啦，多谢晒，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振翅高飞，哪怕像天气有不似预期，是我跟你见证伤悲，哪怕暴风雨齐心会更美，走过窄巷 包括尖沙咀美丽都大厦、马鞍山锦丰苑锦兰阁、元朗安乐路苑东发展元朗大厦、九龙塘映月台 B 座、黄埔花园十二期银竹苑二座、大埔广福村广智楼、东涌盈康街东环五 A 座、薄扶林金粟街碧丽苑同埋九龙城沙浦道豪门。食物及卫生局表示，任何由上个月31号至到今个月12号，曾经身处有关地方超过两小时嘅人士，又需要喺今个月16号或之前接受检测。受检人士如果喺今个月10号至到12号已经进行检测，会视为已经遵从强制检测公告嘅规定。发言人话，政府会喺今日喺黄大仙、石鼓垄道游乐场同埋大埔广福村增设流动采样站，而位于佐敦官涌体育馆同旺角麦花臣游乐场嘅流动采样站，亦都会延长服务日期至到今个月16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个礼拜中后期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华南海域沿岸、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458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4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4.96，瑞士法郎0.892，加元1.27，人民币离岸价6.421，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23.46美元，卖出价是182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

所有烟侣百劫并头，盼望各位工友百劫成就，大家无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靠强恨仇，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不沾于正路，财神多，财神多。神话，财神话，不知已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不知已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有前途，财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大众庆新春， 大众庆新春， 望财神刀。 听过咧，有林子祥主唱嘅呢个《财神道》啊，咁啊，头先咧佩佩咧好努力咧，咁啊就系联络呢一个喺佛山方面嘅佛山电台嘅晓君啦，但系唔知点解咧，今朝早咧就硬系都打唔到电话俾佢，真系。唉，真系唔紧要啊，因为咧，其实咧，阿晓君咧都预备咗一首歌送俾大家，咁啊，稍后咧我哋都可以为佢播放翻呢一首咧，系佢新冠录嘅一首都歌颂春天嘅歌曲嘅，咁啊，剩翻落嚟大概三个字嘅时间咧，咁啊，我哋又可以听一下啲贺年歌曲啦，咁啊，因为都可能平时听清晨爽利嘅朋友仔咧，都觉得听清晨爽利有好多好歌可以听嘅，咁啊，但系呢两日咧就可能即系好多资讯性嘅一啲嘅消息送俾你啦，或者可能你都会有啲亲戚朋友咧，其实都系海外，其实你都好关心佢哋究竟喺嗰边嘅疫情系点啊，或者佢哋过年嘅时候同我哋有啲咩唔同啊，咁可能就透过呢两日嘅节目咧，其实都即系都了解咗喺唔同地方嘅华人咧，佢哋点样去即系度过呢个疫情当中嘅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啦。嗱，咁啊，刚刚咧就带嚟咧就系林子祥主唱嘅《财神道》咧，跟住咧我哋有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啊！主唱嘅咧有叶振棠，可能你都识得跟住唱两三句啊！祝福你，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 赤光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祝福你啊，咁啊，平时咧，可能你听嘅咧就系呢个恩妮嘅版本啊。其实我好中意呢一首嘅贺年歌曲啊，我觉得呢首贺年歌曲咧系我咁多首里边咧最中意嘅。啊，由叶振棠一个男声去演绎咧，个感觉又有啲唔同啊。嗱，头先就讲啦，因为其实原本呢个时段咧，我哋系会接通呢个佛山电台嘅晓君咧，同佢倾下偈啊，讲下即系喺内地嘅时候嘅即系过年嘅情况啦，同埋疫情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啦。不过咧就真系冇办法可以接通到。咁但系咧，晓君喺之前咧亦都将佢首新歌咧就系即系已经系录制咗俾我，然之后咧就谂住今日就会播放俾大家欣赏嘅。咁啊，虽然接通唔到佢电话啦，但系咧佢呢一首歌咧，我仍然系可以播放俾大家欣赏嘅。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就系叫做呢一个嘅《岭南春晓》啊，《岭南春晓》咧其实系一首嘅合唱歌曲，除咗晓君之外咧，仲有邓耀邦一齐合唱嘅，帮我哋一齐欣赏下。 像火苗，孩童欢喜点上飞燕，又回到那间老卧禅。 故事千种说没完，鲜花真陶醉人暖。 春天了，仰慕着 尽雨水都化做热词，欢笑欢笑。 带嚟咧有邓耀邦加上晓君嘅《岭南春晓》啊，未就将时间打到嚟上昼嘅6:24啦。大年初二嘅天气预测同你讲下啦，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同埋年初四大致天晴啊，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咧早上系清。凉嘅，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3%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嗱，咁啊，讲起咧呢啲嘅贺年歌曲，呢一首应该大家都识唱啦。 你听锣鼓响一遍，声声送旧年。 杯杯邀声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我向大家恭祝一句，恭喜发大财。醉共欢庆， 杯杯邀声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恭祝身体健康，喜见男。 年年岁岁青春住，永远福寿住， 千载百世共欢庆， 千载百世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叶倩文加上杜德伟的这一首的贺年歌曲啊，欢乐年年。网钟呢亦都好快呢要结束今朝早的清晨爽利啊。咁啊，今朝早呢咁啊是个大年初二啦。咁所以呢佩佩在这里呢再次恭祝大家呢就是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最重要呢个疫情呢就快啲过去，大家可以回复这个正常的生活就好啦。咁啊这里呢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的时候呢就是下个星期五啊在清晨爽利再见面。临走之前送上咧就系迎春花， 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爱它。 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放光华。 好一朵迎春花。 声 呀，迎春花开， 朵迎春花，迎来大地秀彩霞，插起那迎春花，芬芳过千家，插起那迎春花，人人齐共欢乐下。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参议院继续弹劾前总统特朗普的聆讯，律师完成对特朗普的辩护，参议员展开对双方的提问。特朗普律师再三强调，今次弹劾是取消宪法文化、不公和违宪的政治报复行为。他又强调，特朗普在1月6号国会山庄遭到冲击当日演讲，只是呼吁聚集在一起的人民和平和爱国感用他们的声音，并没有鼓吹暴力行为。而特朗普的言论应该获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外界估计弹劾聆讯最快可能在当地周末完成。《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拒绝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早期新型肺炎个案的原始个人数据。报道表示，部分世卫调查员曾经因为缺乏数据的详细内容而出现激烈的对话。报道又引述一名世卫人员表示，原始的个人数据有助理解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和情况。德拉吉正式接受任命出任意大利新总理，公布内阁名单。德拉吉和总统马塔雷拉会晤，正式接受任命。新政府就职，结束一个月的政治危机。由于不满孔特在职总理期间的表现，前总理伦齐在1月率领意大利活力党退出执政联盟，导致执政联盟在国会参议院失去绝对多数。孔特1月底提交孔特一月底递交请辞，经过几轮磋商，马塔雷拉今个月三号决定授权德拉吉组建新内阁。德拉吉现年73岁，是意大利著名银行家，曾任欧洲央行行长。翻嚟本港，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10宗。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3名工程师，有工程师曾经到何文田忠孝街地盘工作，地盘需要关闭。部分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居住的大厦需要纳入强制检测，包括尖沙咀美丽都大厦、马鞍山锦丰苑锦兰阁、元朗安乐路远东发展元朗大厦、石硖尾村微影楼、九龙塘映月台 B 座以及广福村广智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周中后期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3号星期六大年初二的早上晨早新闻天地节目。今朝早为大家主持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寻日通报，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世界新闻台的涉华报道严重违反相关规定，不允许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亦都不受理新一年度的落地申请。香港电台的发言人其后就说，根据相关通报，昨晚起不再转播 BBC 国际频道和 BBC 时事一周。有内地学者认为，中方的做法是要反制早前英方吊销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牌照的做法，一阵会有详细报道。 疫情之下，香港人都过不一样的农历新年。昨日大年初一，都有不少市民去黄大仙祠参拜，大埔许愿广场关闭，有不少人就转到去附近的天后庙。市民有什么新年愿望呢？专家方面亦都仍然提醒市民，疫情之下还有反弹的风险，都要继续小心保持社交距离。一阵讲下， 而家科技发达啦，人同。